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凡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不能和她一样软弱无力，不能迷迷糊糊。 欢迎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来到今天的闲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大家好。 嗯，大家好，这个周末了，心情怎么样啊？ 心情特别的开心。 对对，忙了这一周了。 对啊。 嗯，这个而且这一周周一和周二天气还挺热的，然后从周三、周四、周五突然间就开始降温了哈。 对啊。 然后昨天晚上这个大雨终于是下了。 对啊，外面那雷打的让人害怕。 嗯，因为貂蝉是住在房山，然后昨天这个晚上雨下还是比较大的。嗯，但是今天早上晴了。 今天差不多9点来钟的时候， 嗯， 这边就晴了。 嗯，对，但是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我看我朋友圈发的在这个北面的，然后包括天津、 嗯、 保定，然后有涿州那边下的还是比较大的。 嗯， 嗯，对，所以说预报啊，今天还是有雨，也请咱们朋友们出门要带好雨具啊，不要感冒了，也要这个多添加衣物。 对啊、 嗯，今天小二推了一篇文章啊，是这个说雨天大家吃这个火锅更配啊、 嗯、 说无论是这个 从温度上， 对，从温度上吃火锅比较这个暖和暖和嘛。 对， 对， 然后说天气这，哎呦，正好这个中午了，得吃点好的、 嗯、 说都说这个吃火锅合适，然后小二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不能怪我，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天晴了、 嗯、 对，虽然说天晴，但是这个温度还是照平常低了那么几度啊。 对， 嗯，其实说到火锅，哎，这个美厨娘，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火锅啊？ 我一般吃的都是骨汤的火锅。 骨汤的火锅。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吃辣的时候特别容易出汗， 嗯， 所以我不是那么能吃辣。 但喜欢吃辣的吗？ 喜欢。 其实说到火锅，对，无论是这个老北京涮肉，这个大铜锅的、 嗯、 还是重庆老火锅， 对、啊、 还是这几年突然火起来的这个潮汕牛肉火锅， 嗯， 还有这个比如说像重庆的串串香、 嗯、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小火锅了。 是， 还有这种港式的火锅太多了。说到这儿，我也哎，晚上吃火锅去，咱俩 可以呀、啊。 好，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李玟的《美丽笨女人》。我看到了这个叫季春华的朋友给我们这个文，给小二先推这篇文章留言哈，说睡觉、电影、火锅最配了，最好了。哎呦，你是今天天气比较阴，是适合睡觉， 是， 然后这个睡醒之后去吃个火锅，吃完火锅看个电影。听说这个今天啊，这个变形金刚5是上映了。 对， 据说还不错， 大家可以去看。 对，值得去看啊，因为昨天貂蝉偷偷去看了这个首映。困死我，前几天都这个不在精神状态啊、 嗯、 但是必须有精神给大家做这闲偷客栈推荐美食。这个电影呢，我觉得是这今天是6月23号了， 嗯 嗯，可以说是近半年来最好看的一部欧美大片了。 嗯 嗯，来听到这一首歌，杨宗纬，洋葱。 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地守护着你，沉默地等奇迹，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

却神出鬼没。你唱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听明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 成熟的辛苦，听不见世界的忙碌，梦穿着无忧无虑的制服，在心里长成一棵树。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闲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 刚才给大家说了很多啊，说小孩推荐的这个一篇文章是关于火锅的。 嗯， 那么今天啊，貂蝉跟美厨娘呢，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精致， 对，看上去好看， 对，看着很好看，但吃也肯定好吃，对吧？ 对， 很精致，而且很有特色的一些小店了。 嗯， 而且说这些小店呀，是这个北京艳遇指数最高的店， 因为现在是一个看脸的社会啊。 不是，现在是夏天了，恋爱的季节。 哎呦， 是吗？ 春天才是嘛， 春天没找着，夏天也是。 好好好， 夏天没找着，秋天也是，冬天也是，一年四季都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对，就算没有这个男女朋友哈，但是我们单身一个人也挺好的，但是我们有一颗恋爱的心，充满恋爱的心，对吧？ 对。 好，那么推荐的第一个店呢叫做 Peter Pan， 是个意大利餐厅。位于呢优美的三里屯西五街这一条。大家都知道在三里屯那边它的那个外国菜的餐厅很多很多。 对啊， 那么这一家店呢也是貂蝉经过很长时间的，然后找到了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吃意大利餐的这样的一个店。 而且呢，这个店呢叫 Peter Pan， 是意大利餐厅，在这条街上是很好找的。 哦，嗯，位置很好找。 对，很好找。然后呢，原先是看价目啊，觉得哎呦这店真贵啊，吃不起。 是。 后来发现这是尝过之后哈，啊，菜品的分量真是够大的了。就是可能因为来这个来吃饭，可能外国人比较多，可能外国人的食量比较大， 比你吃的多， 肯定比我吃的多。 嗯， 像这一份的这个煎的鸡排里就有三块大的鸡排， 我的天！ 我觉得我吃半块就已经足够了。 我觉得我一块也差不多。 对 呀， 啊，这个很大很大的鸡排啊。 嗯， 然后呢，意大利面的分量也是。就是比之前咱们吃过的意大利的这个面还要多三分之一份儿，就等于这一份是三分之四份儿， 对， 就是比一份还要多出来很多。 嗯， 口味而言呢还是蛮好的，橄榄油的味道很不错。 嗯， 不过油放的也不少。嗯，亲口被烧的有点干，导致有点缩水，但是也算是美中不足的。这一道他们这儿的一道拿手菜叫亲口被。 嗯， 但是看上去还是挺好， 就是看着 很好吃，很好吃。嗯，而且他们这个店的服务也很好，有几位这个外籍的服务员，但是都能讲中文，也能有一种嗯我在意大利吃着意大利餐，而不是在中国吃着意大利餐的感觉。 我只关心帅吗？ 那外国帅，这个外国的帅哥，你说帅不帅呀？ 我觉得，肯定帅呀。 好，大卫之后呢，上菜单上水动作都是挺好的，而且收拾空盘及添水还是蛮勤快的，而且服务也是比较周到的。那么这家店呢，是位于三里屯西五街五号，在这个西班牙和德国大使馆的附近，很好找，很好找，叫 Peter Pan。 嗯， 但是这个人均价位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贵了， 多少 呀？是大概200块钱一个人， 是， 但它分量很大呀。我觉得两个人去的话，点一个人吃的饭量就足够了， 也够了， 嗯，足够足够了。那么美厨娘推荐的这家店呢，是吃什么菜的呢？ 我推荐的这家店， 中国的，吃火锅的， 并不是， 不是啊。 它相对于你推荐的那家，我觉得性价比要高得多。 嗯， 它的人均消费才是你推荐那家店的一半呢。 一半？ 对啊，是墨西哥菜，它的人均消费只有80块钱。 嗯， 叫 Center。它这个店其实店面并不大，但是做得很精致， 很精致。 对，它里面有一道菜叫做牛油果大虾沙拉。 嗯， 里面什么都有，像橄榄啊、芸豆啊、核桃啊、果干啊一些。而且它做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咱们在吃虾的时候，很多餐馆它那些虾都不处理嘛，所以咱们都需要自己去挑那个虾线，啊， 对，那个虾线是可以说是虾的脏东西，是不能吃的。 对啊，但是在这家店里，它每一只虾都是处理过的， 处理得很干净了。 对啊，而且它那个虾看起来真的特别大，特别香， 很有食欲。 对， 而且这个菜，我手里有这个图片啊，这个文章，就是菜就很好看啊，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 对， 有这个深色的芸豆，还有这个大虾仁啊，真的是眼福是饱了。 对啊，从颜值上它已经略胜一筹了。 啊，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墨西哥菜它相对来说热量比较低。如果是在减肥啊，或者是你担心吃的太多要长胖啊，然后你就可以去尝一尝。 而且价位不贵，大概在 80块钱， 80块钱更便宜了。而且比较适合这个健身啊，或者减肥啊，或者有一些有品味的白领啊去尝一尝。 它这个店的地址呢是在三里屯北小街的1号楼德国大使馆后街杰尼路超市。 在这个德国大使馆的后街。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找一找， 去尝一尝，看看这个墨西哥菜怎么样，包括刚才貂蝉介绍的那个意大利餐厅 Peter Pan 到底好不好吃，到底值不值得这些价位啊。 对 啊，好，那么这一时间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这些比较精致的，比如说像一些充满这种很有特点的菜，那个 对 很有特点，对颜值很高这些餐厅都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们。那么互动的方式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

老狼爱已成歌。哎呀，夏天啊，一个充满着恋爱啊，恋爱的味道啊。人家说春天是恋爱的季节，春天是恋爱的季节，夏天是让这个爱情生长萌芽的季节， 对吧？ 我这个解释不错哈， 不错， 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找男朋友。对，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很有特点、很精致、很特别的小店，也希望咱们朋友们如果在这个明天周六了、周天，然后比较这个闲暇的时候吧，可以去这个三里屯那边，正好去逛一逛太古里嘛，然后再去这些比较有特点的外国菜的餐厅，去看看能不能偶遇到啊。 对啊， 这个只限单身啊，这个有男女朋友可不可以啊？ 不可以造次。 对，然后继续貂蝉介绍这个餐厅呢，叫孔雀王。孔雀王庭印度餐厅，对，这是一个吃印度菜的，对，菜品的味道非常不错。虽然这个我也没去过印度啊，但是很多朋友都说这家店的味道是非常地道的，非常正宗的。这次吃到这个馕饼类的，几乎是被惊艳到了， 真的呀， 对，可以说是很正宗的印度菜了，而且这个店的老板呢也是这个印度人，都很热情。蒜蓉烤翅特别好吃，这个也是不得必须推荐的一道菜了。我觉得这个蒜蓉啊，真的是对加了蒜蓉的料理无法自拔，因为是烤制的嘛，所以它不会很油腻，因为把油已经烤干了，所以很入味，也很喜欢。大家都知道这个蒜有这种解腻的这种 有 对功效哈，对，因为正因为这个鸡翅它是烤过腌制之后，腌制烤过之后，它这个油已经烤干了，再放上点这个蒜，我的天哪，解腻好吃啊。 对啊， 这个蒜香味儿，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可能会嫌弃它，但是可以去试一试，也许你会爱上这个蒜的味道。还有呢，一道非常正宗的是这个虾焖饭和香米布丁，同样是非常好吃的。这家店馆的食物绝对可以给满分，而且呢它的饭量真的是很大，并不是很多人心里想的，我一去这个外国餐厅吃饭就很小 一点点， 就一丢丢，有我一个人能吃二十多盘进去。但是这家真的不是，盘很大啊。我觉得一个姑娘家这个一盘米饭都吃不完的， 会剩下。 对，那么这家店的地址呢是位于天泽路19号北京草场105号，在这个美国大使馆的对面。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多块钱左右，其实不贵了， 不贵。 能吃到这么正宗的印度菜，其实真的不贵了。 对。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样，其实它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定位，说自己具体是什么菜。它这个名字呢叫做白夜西餐， 就是西餐。 对，就是西餐。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名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记的，因为大家都说晚上是黑夜。然后它这个名字叫白夜，而且它这个位置非常的好，它这个位置就在俄使馆的旁边，临近南馆公园，而且临街，位置很好找。它的店面呢不是很大，2间屋子吧，然后就餐环境非常的舒服。我觉得它的菜怎么说呢，其中有一个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它那个菜上那些酸酸甜甜的酱，给人感觉就很好吃。 是， 就看着就想流口水。 我有这张图片啊，这个可以说是像是番茄酱做的。 对， 然后下面好像是有这个肉， 应该是肉， 应该肉，然后感觉这个很好看，很有食欲的一道菜。 然后他这家店的炸羊排算是比较好吃的一道菜了。 特色菜。 看上去虽然不是很起眼，而且看起来黑黑的，但是它尝起来是外酥里嫩的感觉。而且羊肉现在可能很多人吃不习惯，它那个羊膻味比较重嘛。 对，貂蝉就不吃羊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家店做出来的羊肉可能腥味没有那么重，然后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那么地址是位于哪儿啊？ 地址是位于东直门内 北中街甲13号、 嗯、 进俄罗斯大使馆南门， 嗯， 它的人均消费是92块钱， 那这也不贵哦。 对啊， 嗯，而且吃到这么正宗的这个西餐，就白夜西餐，很好记的一个名字。 嗯， 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比较特别呀、啊、比较精致的小店啊，都可以推荐给我。那么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那么仙偷客栈呢，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KX 七以硬朗外形诠释越野风格，宽绰七座空间承载关爱，2.0T 澎湃动力御风而行，现已全新上市。 详询北京汉清宏宇 4S 店、东风悦达起亚。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六月二十六日，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 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启辰七座 M50V 全新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网消息。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牵头组织的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北京旅游推介会于14号举行。在推介会上，宁夏旅游委现场发布了总金额高达1000万元的引客入宁旅游奖励政策，涵盖旅游包机、航班签位、入境专列等奖励项目，其中专列一趟最高可奖励12万元，航空签位一次性奖励10万元，包机最高奖励8万元。据宁夏旅游委介绍，宁夏的旅游资源是多彩厚重的，有史前文明遗址水洞沟、东方金字塔、西夏陵、刻在石头上的天书岩画、古老悠久的黄河文明等。北京日报消息，经济交界的北京新机场附近136栋回迁安置房正拔地而起，分别布局在礼贤和语法两大组团， 住宅小区的总建筑面积近200万平方米。近日，信机场回迁至房的供热项目完成招标，预计今年年底将先通气试供热。负责人表示，在试运营过程中将对管道温度进行调试，并在明年年底的采暖季正式运营，从而确保2018年回迁居民正常采暖。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健，让我欢喜让我忧。为什么放这么一首歌呢？今天是6月23号， 对， 是这个北京市高考成绩公布的这么一天， 出成绩了。 对，可能有一批，就是有每次说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就有一批孩子欢笑，有一批孩子这个哭泣哈， 要掉眼泪。 对，但是无论考得怎么样，但已经考完了，都要以一个平常心去对待嘛。 对 对，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好好出去玩了。 对，该上大学了。 嗯， 对。那么今天也是说到这个北京这个理科和文科这个高考状元。 嗯 嗯，这个文科生文科状元是个男生。 嗯， 我觉得不得了的是，他是文学文的，他的数学考了150分，满分。 羡慕！ 我的天，我真是觉得他肯定就是这个，应该说是这种任何每一科都很厉害。 嗯， 对，他是文科考了690分，是北京的高考状元， 嗯、 很厉害啊！数学考了150分，而文综打了268分，也是全北京市最高的。 嗯， 很厉害啊，一个小伙子。那么理科状元呢？考了705分，我的天哪，就是每一项都很高很高很高， 我遥不可及的高度。 对，很厉害很厉害哈。那也在这里呢说，因为今天23号了嘛，很多地区也开始中考了。 对， 嗯，那把这一首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来送给已经考完试出成绩的高考朋友们，你的明天是更加辉煌的。 对， 那也把这首歌呢也送给这个马上要中考的朋友们。 嗯， 然后也希望你们好好考试，这个 以放平 心态，放平心态，平常心去面对考试，然后你的明天也是会更美好的。听到这首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也祝所有朋友们明天双休日啦，周末快乐，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肩膀哭泣。